为何引起酒来了？ 是啊， 子彤上前问来。 是啊，皇儿驸马召亲之时言道不会饮酒，怎么今日皇儿进的宫来竟提起饮酒二字？ 召亲的时候驸马说他不会吃酒，可召亲之后今儿一杯明儿一盏就吃起酒来了。 他吃酒不吃酒，但把皇儿你怎么样啊？ 母后，今晨三更受半之 日，今来你公爵的寿诞之日，为父备下厚礼一份，你可曾见着？ 是啊，你可曾见着？ 没瞧见。 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 是啊，你往哪里去了？ 还在宫中玩耍，难为你还是宫中之女，特意的不像话了。 礼呀，失了礼了。 子彤， 万岁！ 我们不要为他本身而做， 是本身做过。

怎么提起孤王的奖赏来了啊？ 他就是这么说的。 怎么他就是这样说的？ 他就是这么讲的。 这样讲的，儿啊，咱那奖赏本来就是他国家父子挣来的。 父王，咱的江山是先皇留下的 啊，挣来的， 留下的， 挣来的， 留下的，留下的，留下的，留下的，父王啊。 不肯去驸马。 驸马的火性急，人家夫妻门中吵是常有的，你不能光听女儿一面里隐瞒过错，他们那个是非机，慢说是不瞒无有罪，他纵然有罪也敢不定。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，少不得国家父子一射击，你进不罢别离叛，你应当念咱的老情翁，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，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，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。也只好做你上殿去，把驸马莫要杀，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， 连升三级， 自从讲话无道理，他不该把咱的爱女亲。越说越恼越有气，见了那小乖我定要剥了儿的皮，你答应 去，你把那梨花赶场自己对他提。 讲的都是理，道教老夫与色自弃，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武士们，武士们把奴才蟒上金殿， 金殿，被白手而不改打了金枝，上天去而要叩头，负我请罪不知行忙亦不易，倘若行忙问儿你， 而我将书传诺， 你就说吃酒带罪打金枝，父好救你， 而我不会饮酒啊，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，这两句言语不懂的分扬，忙了跑忙长金殿， 走上前搀起 来把故地江山听，论国法就该讲而斩。 父王， 哎呦呦，我说了一声舍不得，高力士你带皇儿后宫去，你与他更换朝衣，官升三级。朝是常有的，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连外人休管他们少小的夫妻。慢说你把皇儿斩，绑坏了驸马爷，枉我不义。啊，皇兄 万岁， 不知今日我那皇嫂可好？ 多蒙万岁挂念。啊，万岁身体可好啊？ 寡人倒也康健。啊，皇兄 万岁， 你那七郎八婿为了不忘江山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，待到天下升平，魏王定要厚厚封赠他们。 多谢万岁。 乃是 奴才在 宣驸马官带上殿。 明旨，万岁有旨，驸马官带觐见呐。明旨。 老夫带领 了许，十八一里忙下金殿，二送父王，儿啊。为父言语记在心里，从今后你要争口气，切莫要在宫中招惹是非。唐王爷他这样疼儿儿，你更应该是胆忠心不保花衣。

说免的就免的。 谢父王， 免去了京城大礼，他都不放过。 夫妻们相敬如宾，说什么怕的？ 倘若皇儿在欺负你，上用拳打，下用夫妻，孤王不怪你。 传旨意，你要是得罪我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毒气。 怎么打来打去，打到我们圣宫后院来了？ 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他的闺女？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。 我们当爹娘的太
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登演出的评剧《打金枝》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